好啦，翻嚟咧就要講講咧，今個星期六咧同埋星期日咧，我哋咧就會有呢個嘅城寨嘅新年啊送豬迎鼠嘅圍爐。咁咧就星期六咧就係俾會員嘅，咁大家就唔使報名嘅，嚟到咧就可以咧係即係有會員證嘅，即係會員 number 就可以入嚟。咁咧星期日咧就係俾公眾嘅，咁我哋咧就會推出呢個城寨啤酒。咁啊，大家見到呢個礦亞里嘅公仔頭咧，咁啊大家好多人睇唔清楚，俾大家睇下啦，勁啊呢個！我設計的那個礦亞里的 樣子，那麼厲 害是不是很厲害？ 你又懂畫啊，原來 是、基本上我以前是一個畫家來 的。哦，這麼厲害 啊是真的，不是開玩笑的，不過我學國畫的那麼呢就特別了，這個釀製的味道就是呢 橙味的 德國的麥啤、金桔。 哦，金桔啊， 是啊， 金桔的啤酒很難的、哦， 就我想香港都未試過，我諗。 係咯， 咁就我都係覺得個連吉皮啊同埋汁啊咁樣咧，擺落去一齊咧，咁個味道好特別，同埋有陣香味嘅。咁所以就過年咧，亦都係咁，所以就選擇咗呢種咁嘅味道。咁就數量係有限嘅啫，其實就釀咗一桶大嘅，即係不鏽鋼嘅啤酒桶啊，幾450支到啦。咁所以就售完即止嘅啦，其實咁啊，因為再做嘅話做唔切嘅啦。咁咧就呢、這個遲啲就會推出呢個嘅大裝嘅，而家就出咗呢個330嘅 ml 嘅呢個細裝。咁另外就有呢個嘅我哋嘅哥倫比亞嘅 Geisha 嘅咖啡豆啦，咁樣。咁另外有一個福袋，咁啊福袋裏邊咧就勁啦，真係。總之嚟到就知道有啲咩嘢噶啦，咁啊記住啦，就星期六10:00到5:00，咁咧星期日咧亦都係一樣。咁誒呢個我相信都係我自己一路講咧，呢段時間大家即係好多人情緒有問題咧，即係朋友無事就多相見，可以見到面傾下偈，都會即係好多人出嚟遊行，我覺得佢哋嗰個或者去黃店都係咁樣，其實一種。集體的情緒治療嚟嘅， 係係係冇錯。 因為你喺黃店裏邊，有陣時候我食飯咧，喺啲普通鋪頭咧，聽到隔離嗰啲大放厥詞咧，嗰啲友咧，你知嗰啲特別嗰啲阿叔咧講嘢好大聲噶嘛， 係啊， 係講埋嗰啲咁樣嘅藍絲言論咧，你真係食得好唔安樂嘅，快快脆脆食完就想走嘅其實。所以黃店咧係有原因，但係我講過一個原則嘅，我覺得，我哋要吸收60年代紅色經濟圈失敗嘅， 越玩越縮 教訓就係咩咧？佢太過 dogmatic 啊。係啊， 我成日都話。你喺珠江戲院，次次經過都係做呢個紅色娘子軍嘅。我都話，就算你中意睇呢個長腿絕對領域都好啦，都冇理由睇十次嘅一年。 係啊， 因為嗰啲紅色娘子軍都著短褲跳芭蕾舞噶嘛，嗰、那個年代嚟講都好出位嘅。 嗱咁犀利啊！ 係啊，咁但係都冇理由睇十次㗎。咁所以我就係話，點解講呢個話題呢，就係、是、最近阿黃子華有一套戲咧，叫《乜代宗師》。 乜代宗師 上畫 係啦。 咁咧就有團體咧，就喺朗豪坊啊，定咩派傳單咧，咁就叫人咧就係、是、杯葛嗰啲電影裏邊，就包括埋黃子華呢套戲。 點解咧？ 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咧就唔喺香港拍，就走咗上去深圳拍咁樣。咁啊，黃子華之後咧都拍咗一段嘅。即係 video 咧， 係 就自己解釋嘅。其實佢話咧，就佢賣咗樓去投資嘅。其實呢套戲係 唔係因為有人造謠就話佢咧就係拍呢個戲， 嗰套戲唔係拍片嚟嘅， 代咗幾百萬，然之後搞到咧其他員工就唔夠錢出糧，係嘛？即係搞到佢剝削其他員工咁樣樣。咁即係呢一個咧，咁佢就自己拍咗一條片，咁佢就話啦，即係嘅事情咧就剛好相反，就其實咧係因為佢自己本身。都是自己獨資啊， 佢自己獨資㗎，因為佢唔想人哋控制佢嗰個內容嘛。 咁佢就話因為佢想拍呢套戲啦，佢起碼要拍50多日。咁但係問題咧，佢買一層樓之後咧，咁啊即係計計埋埋，頂盡喺香港只能夠拍15日。咁佢又覺得15日咧就唔夠佢拍一套好戲，咁所以啦就只能夠咧就因價就貨啦，係嘛？就喺深圳揀地方拍咁樣樣。咁其實佢都承認咧，呢個係嗰個資金問題，即係唔夠錢。咁但係其實佢都好感激啦，感激啦，因為其實佢好多朋友其實都係抌心口，就叫佢哋幫手咧，就壓下價咁樣樣，先至可以做得好嘅。咁但係我相信咧，其實香港人嗰個眼睛係雪亮嘅，即係如果你係做嗰啲咁嘢，你係專登去拍一套戲俾香港人睇，講到明就係咧就唔想人哋審查佢，唔想人哋教佢點拍戲。 哇！呢個好緊要啊！呢個係 呢個咪香港電影嘅精神咯。 哇！呢個就係其實而家好多墮落咗，包括其實講真，我覺得好失望嘅就係彭浩翔。彭浩翔其實 即係過唔到《鹿鼎記》都 係咪就 審批唔到啊？做咗護旗手都過唔到。 曾經何時我好欣賞彭浩翔嘅，因為其實佢拍過好多戲，即係尤其係《致命遠春嬌》系列啦。咁以前亦都揾過啊，即係拍過咩啊？《出埃及記》係嘛？咁啊，即係其實佢。是不是 出埃及記之前好像還有一套不知道說什麼 任達華即是跟阿 張這個 任溫碧霞拍那套什麼小我啦小我啦那套好笑即是搞到那套很多粗口其實他那時候他曾經何時是非常之有心的其實他拍了很多很出色的本土電影他是拍溝片出身嘛但是其實現在就很墮落了做護旗手甚至乎現在我想即過去呢幾年其實已經冇人數得出佢拍過啲咩戲，除咗《致命與春嬌》係最後一套，即係本土香港電影之外，就算係最後一套啊，佢都加入咗啲大陸元素㗎。 去大陸咯，去北京咯。 係啊，有楊冪㗎，喺度勾佬㗎，其實係。 唔係好簡單，我話俾你聽啊，我即係我所理解嘅咧，黃子華同阿彭浩翔係兩個 level 嘅人。 係。 彭浩翔係一個有小聰明嘅導演， 係冇錯， 無可否認。 係。 但係只係限於小聰明。 嗯， 脱唔到嗰種揾食格，我覺得。香港好多嘅小聰明嘅人都係咁，佢以為自己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可以一邊騎住喺大陸市場揾食，一邊可以同香港人喺香港人面前扮本土。 嗯， 呢啲就係佢哋小聰明嚟嘅。但係呢個係一個大時代，啊 ，Anthony。大時代係容納唔到小聰明嘅人，反而容納到啲好單純嘅人。是吗小聰明的人就是什么呢他會一人踩一邊但當個時代個分裂越來越大的時候他就一字馬了。 嗯。 跟住一字馬之後抹到比最盡抹不到就跌下去了。 是啊。 即是現在就是这样的局面。很多人以為當中共未亮劍的時候大家就和氣嚟了。台灣都一樣的。你問我對國民黨來說都一樣的。 嗯。 他九二共識一中國表的時候馬英九就可以和氣嚟了。 嗯。 但是到元旦習近平亮劍了、 嗯、 喂屌九二共識即是一國兩制喎、 啊。 是啊。那你就冇位走的了噃。 是啊。 你明白嗎即是很簡單。以前我哋成日睇嗰啲邊個拍嗰啲歡場片有一段時間香港。鄭裕玲啊咩即係嗰啲夜總會嗰啲咁嘅。 哦，我知道，即係其實佢咪卧底拍啊嘛，係嘛？卧底就係做呢一個扮咧。 唔係卧底，而係佢哋咧成日都愚弄嗰啲黑社會大佬。 係。 即係做歡場小姐嗰啲。 係。 就係話咧，我就唔會同你上床嘅，但 係 咧就會同你 交心 啊，飲下酒啊咁樣。 即係同你傾下偈啊咁樣。 咁啊，就使咗好多錢喺嗰啲嘅歡場小姐身上。 但係就 得唔到嘅一定。 係啦，就係唔抹俾嘅。 佢哋成日都以為咁樣可以愚弄到佢。 係。 係唔需要賣身嘅。 是 但呢樣嘢就等於國民黨一樣，我覺得 係啊， 係嘛？等於彭浩翔呢啲一樣。 係、啊、 老共就係嗰個圓外嚟嘅， 係、啊、 中共個圓外最終都要上個阿華。 係啦、啊，你唔抹俾唔得 嘅。係嗰、那個先係佢終極嘅目標嚟噶嘛？ 就係、是、咯， 唔通佢真係想同你 dating 咩？ 唔係咯， 唔通佢真係想同你馬英九、啊、或者同你阿湯家驊喺呢個武漢賞櫻花咩？ 咪就係咯， 唔通阿張曉明真係嘻嘻咩？真係中意你湯家驊咩？佢要你抹俾嗰下就係咩就是你最後尾玩完那一下嘛，就是撐他最噁心的東西嘛，所以很多人都不明白的，還是說什麼有辱而無榮曾鈺成那些，難道他不知道你這班人是靠我的嗎？民建聯一年經費成億嘢，沒有共產黨，沒有許家印恆大地產，沒有恆基地產，何來成億嘢啊？你班友你憑什麼住上半山啊？好了，到即是你憑什麼拿個 Hermes 手袋、 嗯、 到現在要你還了、這個黑社會的呢個阿烏鴉哥，嚟日日嚟夜晚同你捧場，係、嗯、嘛？而家要你還嗰陣時候，你以為咁易走甩啊？ 係點邊止還邊止抹俾啊？淨要你還賓添啊！要你迎賓添 啊！係啊，還突添啊！其實 係咯， 咁所以好簡單啫嘛。你而家呢啲即係坦白講啊，呢啲娛樂圈嘅人，一係你就好似劉德華咁樣，唉呢個團結基金會埋到嚟啦，咁咪整色整水做少少，冇咁即系點講咧？冇咁重口味嘅，就保住自己嘅稍為保住自己嘅精緻牌坊，係、嗯、嘛？ 但係陳小春嗰啲咪要即係要好肉麻咯，要做到 唔係你要記住嗰啲人根本上就係咁嘅 level 嘅人，係、 啊、 根本就係嗰啲咧眼中咧只係有利益，睇住嗰啲利益喺邊度，然後就去邊度揾食嗰啲人嚟、嗯。你同佢講原則嘥 Q 氣啦，係、嗯、嘛？ 好笑，他最近在澳洲演唱會的海報，他英文陳小春、 啊、英文去了澳洲啊，他 去 Melbourne 開演唱會， 不是吧， 他那個演唱會 的主題叫做 Stop Angry， 那些澳洲的華人就說、哦、喂大佬英文都錯了、 啊 啊、他就說這個是 他的兒子的英文來的， 不是吧， 坦白說這些人只是笑片，那些梁敬輝、啊、那些你看到他那陣味，那些陳偉霆、啊啊、真的不要回來香港好過啦，大佬那種那陣 MK 味，那種東西 在江門在惠州就可以，大佬你再回來香港都沒有市場，黃祖藍那些再回來看看有沒有市場、 啊、 是絕對沒有，但我覺得黃子華不是一個這樣的人、 嗯、 絕對不是一個這樣的人， 我現在已經有人排隊懲罰他了，即是預售機票 預售這個戲飛了，已經是包場看都有了， 不是，我覺得如果我們那條線畫到這麼窄呢，那你就變了七十年代的左派的紅色經濟圈一樣，就難道每個禮拜都看這個紅燈記和紅色梁子君嗎， 是啊，不行的， 是不行的嘛， 是啊， 即是我覺得很簡單，等於一個龍門冰室他的午餐肉是長城牌火腿豬肉、嗯、那你是不是覺得應該要罷買這個罷食呢、嗯、即是不可以去到這樣，我覺得是、 嗯、這個不正正就是其實反而那些批評黃色經濟圈那些他就下下都推到你最盡，就是好像梁振英那樣，經常說切你啊，你整天在這裡搞什麼黃色經濟圈、啊嗯、沒可能的，因為這些東西都要 make in China 的嘛，是不是，你都是中國製的，所以是自欺欺人的，這樣樣 他就是說這套，他 set 你屎碌架， 他就 set 你屎碌架， 他拿到道德最高最極端的位置， 但你但如果你自己 你都上去就蠢了， 就是咯，即這個是程度之分啫，其實就係、 是、我覺得有幾個 level 嘅、啊，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我哋遲啲要發展一個 apps 咧、嗯，就係叫做港間指數，係真係嘅，港間指數都有幾個 level， 係冇錯。 有一啲藝人咧，佢係保持沉默嘅，對好多嘢都係乜，但係佢保持沉默，唔佢可能因為工作上嘅原因，佢唔想表態。嗯、但係我覺得呢個都要記住，呢啲都係我哋可以爭取嘅人，係、 嗯、 嘛？你看到有些好出的，譬如林夕啊，你看到即所有歌詞落曬架喺大陸，嗯、對佢嚟講嘅事業其實好大嘅。 其實古天樂都危險㗎啦，其實古天樂都 以東昇啊呢啲、啊，其實即你睇到嘅，其實、嗯、有心人我哋呢啲 係知道係 喺呢個年紀一睇就知嘅、嗯，你係假王啊， 嗯、 偽王賺錢啦、啊，定係真係有心啊？等等呢啲咁嘅偽王都好，我覺得唔需要討論嘅，唔、 嗯、 需要批評，係係嘛？佢扮扮下就變真㗎啦嘛， 係啊， 因為佢扮扮下都翻唔到轉頭。同埋即係真係唔好太過 hush。我最近我睇到阿陳巧文有篇文章， 嗯、 就喺呢個 Hong Kong Free Press、 欸。誒，佢又復出啦咩？ 係啊，寫一篇文章。 係。 咁佢就話香港人終於呢、這個即係、就是、眼界改變啦，開闊咗啦。 係。 即係香港人眼界開闊咗啦咁。咁啊，呢個眾新聞就翻譯咗佢，就加咗終於兩個字。 嗯、 香港人終於眼界唔知咩啦咁。我唔知佢 exactly 係點譯。咁好多喺網上邊批評佢，即係話你離開咗十年，十年嚟你咩都冇做過，而家翻嚟喺度指指點點。但我覺得大家可以真係寬容啲，只要佢係翻嚟去支持呢個運動嘅，都歡迎。 佢話咩？終於睜開眼。 終於呢兩個字其實係眾新聞翻譯嗰陣時候加上去的。 係啊， 佢英文係 香，佢英文係嘅 Hong Kongers eyes are now。Why open 嗱個 now 字佢係譯咗係終於， 係啊， 嚇嗱，即係其實呢個係通嘅，即係佢將佢變咗係 now 就等於終於咧，係、嗯、通嘅。 但係意思係有少少 negative 嘅，用中文 咁、當然係啦嚇，即係佢話以前唔係啊嘛， 即係我打雪山獅子旗俾小粉紅圍嗰陣時 候，係 我衝擊呢個警察嗰陣時候，你班友唔理我，仲話我係呢個暴徒。而家你終於睇得明啦，咁啊嘛，佢嘅意思係即係會俾人有咁嘅。印象 唔係咁， 因為京澳嗰陣時候，陳巧文係衝擊派嚟噶嘛。 唔、係，我知道，但係呢個其實講得通嘅。人 now 即係話過去你就唔係 wide open 啦，即係過去你就、即係其實眯埋雙眼啦，睇唔到啦咁樣樣嘅。呢、這個當然佢自己 你可以咁做。香港人現在睜開眼了， 係啦，係啦。咁我諗佢即係以前亦都係好不忿，其實佢都即係 佢走，我諗係有原因， 係啊， 有個不忿嘅。 你諗下 佢唔支持佢， 以前係俾係咪俾嗰啲咩誒？係咪俾誒？ 佢俾警察拘捕過。 一嚟咧，二嚟誒，俾嗰啲雜誌咧，其實係咁去追 影佢啊嘛，係啊， 影佢屋企啊，屋企 特登㗎，係 啊，即係呢啲乜嘢 harass 佢， 係咪東周刊啊？即係 唔知啊，總之係俾人影過入佢屋裏邊， 係啦，屋入邊啊咁樣樣，佢同男朋友一齊啊，嗰啲生活都影埋啊嘛， 係 harass 嚟嘅， 係啊。當然你看到這些東西其實就算是之風年代即是14年的時候其實都有的其實根本是未停過其實就 咁但係佢而家佢話即係點解睜開眼咧？咁當然其實係好可能同而家嗰個和勇不分啦，係嘛？就係而家再十年過去啦，係嘛 ？Google 喺香港抗爭，我哋睇到啲乜嘢咧？燃燒嘅城市，全副裝備咁樣去示威，手持木盾，係嘛？有磚頭啊呢啲咁嘅嘢。咁喂，有啲人會問，我都會俾人問啦。呢個咁美好嘅城市，佢過去6個月做啲乜嘢啊？咪破壞商鋪同埋即係焚燒警車啊？係咪太過火啊？咁即係佢話，即係呢啲嘢咧，就即係唔係有錯嘅。其實喺英語世界裏邊，其實我哋將我哋嘅汗水同埋血水咧，就喂，其實你等於其實你而家即係有成日都會有啲好正面嘅評論啦，其實係，即係呢樣嘢咧，就等於過將佢過往嘅路線就平反咗。 係佢自己其實有咁嘅意思，即係話我十年前大家就覺得嗰啲太激進，但係而家終於大家知道其實要行呢條路。 但係你發覺其實佢哋呢一扎人咧行得最前嗰啲都係港大學生嚟嘅，真係。 陳巧文咪咯。 係啊，係 啊。 咁佢以前係 黑妹啦，學聯。 咁 跟住阿張允琪啦。 係啦，甚至乎其實你而家你七一佔領立法會的阿梁繼平啦，其實我懷疑其實 梁天琦 啦，係啦，梁天琦啦嚇，即係我懷疑，即係攬炒巴克咧，攬炒團隊好多都係佢哋啲人嚟，其實。 而家國際團隊裏邊啊，張坤陽咧， 係張坤陽啦，都係港大啊嘛， 港大係張坤陽，港大嘅係啊， 好多都係 工商管理嘅， 好多都係。咁呢個亦都其實同另一啲咧，即係以前即係我哋對港大學生咧，我諗多數都唔係以前啦，其實絕大部分人咧都係比較係功利啲嘅，其實係。 我覺得是整個時代的改變， 在 八九十年代，就是因為那個我們叫四仔主義，你大學畢業的話，實際上已經 guarantee 你有樓、有老婆仔、有車、有成。港大很多當然，即是如果讀 social science 考 AO 啊等等，就算是做 management trainee 都是入那些大的英資公司，即是匯豐啊、國泰啊那些，即是他已經那條路已經是，他不會選那條社運那條路，所以變了就但是我覺得而家去到一個地步係咩咧？首先，大學畢業已經唔係一個你嘅 career 嘅一個有保證嘅嘢。 哦，咁梗係啦， 係嘛？咁另外一個原因，我覺得港大喺嗰個嘅學院啊，喺香港民族論嗰一屆裏邊咧，即係梁繼平嗰個莊咧，包括孫曉蘭啊，佢哋咧學生會啊咁樣，嗰個係比較意識形態上咧，係將台灣吳瑞仁啊，佢哋嘅理論咧。即係 Benedict Anderson 啊嗰啲理論咧引入咗嚟香港，然後咧就付諸行動。咁所以 that's why 咧就係佢哋點解會有嗰個嘅一路持續落去咧？其實同陳巧文嗰代有啲唔同嘅，我覺得。陳巧文嗰種咧就係我覺得佢係即係相信一個激進嘅行動衝擊個體制先係啱。但係去到孫曉蘭啊、梁繼平啊嗰代咧。其實他們已經是有一種的理念，這個是一個進步來的，我覺得理念就是香港人本身是一個民族，而這個民族是一個獨立的文化身份，是跟內地是不同的，是這樣來建構一個政治論述，所以他為什麼會比那個即是梁振英和中共是這樣 標榜為港獨啦， 是標榜為港獨，因為梁振英是在個施政報告的序言嗰度去砌佢哋噶嘛？ 唔係，同時間其實佢哋即係呢種咁樣嘅取態啦，同泛民其實係一種即係衝突嘅。其實就係因為其實佢哋對六四嘅態度咧， 中華交啊嘛， 係啦，就好冷漠嘅。佢哋就係即係佢覺得就係話，喂六四咁可以唔平反啫。其實阿孫曉蘭都講過呢啲説話嘅，我記得係。 或者係鄰國嘅事啦。 係啊，鄰國嘅事啦，佢哋就係呢種態度。咁所以其實過往嚟講，我哋就因為咁樣而就對佢哋咧就其實有啲。即係好似有啲失望啦， 或者大家覺得唔係同路人 啦，係啦，唔係同路人啦。 但係而家有個更大嘅大佬喺度打啊嘛，要所以大家變咗同路人咯。 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佢哋而家呢一套嘢咧，就算我哋以前否定嘅，即係包括退聯嘅路線啦，咁其實而家咪就係、是、喂，即係連本歸利咁樣樣，其實去一次過咁去付諸實行，咁咪即係要呢一個特區政府奉還咯。其實係。 同埋我成日覺得咧，即係到今日仍然想咬翻轉頭，將舊事攞翻出嚟去。即係批判 哦，即係話，即係你 嗰啲就一定係分化論嚟㗎。 係啦，即係你以前咧就唔即係你唔 buy 咩，即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嘅嚇，即係講呢一套嘢嚇，即係你根本上而家咧，你哋都係好虛偽嘅，係嘛？喂，即係你每一樣嘢，你第一你低温相信，等於你永遠都相信。 唔係，同埋我覺得咧，散文之後嗰段時間咧，即係當然我自己都有反省嘅，其實即係。 路線之爭不要上升到一個道德的問題，因為道德之爭是沒有結論的， 同埋你嗰個變咗敵我矛盾。 如果策略之爭係有結論嘅， 係啊，同埋你道德之爭就係有矛敵我矛盾啦，變咗。 道德之爭就係話我嘅道德優越過你，啊，因為你曾經唔支持過呢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呢個口號，所以你就冇呢個道德嘅優越性去討論政治問題。呢，個絕對係我覺得係冇幫助啊，對個運動係冇幫助嘅。策略問題、路線問題即係咩咧？譬如國際戰線，你覺得應該咁做，應該咁做。 嗯， 香港本土的戰線究竟這個街頭衝突應該去到什麼 level，然後怎樣做和理非的應該怎樣做，然後這個其他的中產的工會，譬如教協啊那些大律師工會啊那些可以怎樣做，是不是你這樣去分嘛，那個就是一個工作實際工作的討論，就不是說，你教協都是這個什麼的，幾時幾月幾日你們之前就請林鄭來到那個周年的， 哦，那些回帶撚嘛， 是啊，回帶撚是 啊，我作的， 即是永遠一拗嘢就是回帶，那麼問題就是到現在好了，香港人就因為絕望，我經常都說才逼到和勇不分嘛，是就是大家都知道這樣再打下去就收皮了，大家都 是 是不是，這個就是跟智利當年堆冧皮諾切特的公投一樣，一模一樣，有一班你知道智利在軍事獨裁的時候是成幾萬的人權人士是消失的，是人間蒸發了，是 不是就是跟現在的香港情況 好了，對那些家屬來說，你跟我搞這個和理非，我扎條紅色布帶上去跟他死過， 是 你看那套電影你就知道，叫 做不就是 No 嘛 No 那套電影，其實是一模一樣，那最終大家和勇兩邊就達成一個共識，就是最大的目的就是在公投裏面堆冧這個， 啊， 延續這個皮諾切特執政這個公投， 為什麼我不可以做些廣告嬉笑怒罵， 是的，那我就作一 jingle 啊， no no no no no 這樣在這裡，就是講大家將 no 這個字，就是總之就是 say no， 是 向這個公投裏面延續這個獨裁政權的執政 say no， 嗯， 那他們的共識重要是什麼呢，在之後過了這個公投堆冧了皮諾切特之後，但你要記住右翼的政黨和左翼的政黨仍然是有存在很重要的分歧， 嗯， 但是怎樣去處理皮諾切特落台之後治理軍方才是最大的問題，因為那些軍人還在這裡嘛，如果兩派再打下去的話，他就會復辟， 嗯， 所以你想法當時治理那個的和勇是協調到一個地步是什麼呢， 嗯， 我做一屆， 嗯， 我下一屆交給你， 哇這麼大 是這樣的，即是說我做完這一屆，嗯，總理我是會將個位置交給你， 嗯， 另外一派去做， 啊，嗯， 所以我說那個是一個 很有意思的一個 case study， 嗯， 不是那部電影，我是看這個動盪那本書，這個就是寫那個槍炮病菌，那個美國那個地理學家， 嗯嗯嗯， 這個Diamond， 唔係，即係你 佢係寫治理呢個 case。 唔係呢個睇你點樣選擇嘅啫嘛。你係選擇要戰啦，定還是係內部分化啫嘛？其實係你要將嗰啲嘢 cut 埋一齊 editing 嘅方法，剪你以前否定佢啲嘢，一定得㗎。其實係係嘛？咁但係即係問題就係話，我哋而家真係有一個即係公敵喺度啊嘛。我哋目標好清楚，就係將佢扳到落嚟啊嘛。邊個即係喺前面喺度搞分化嗰，那個？喂，其實呢啲咪就係即係呢啲咪就係半腳石咯。即係講真， 我就係話，與其花咁多時間走去剪我啲片，走去打字寫 post， 倒不如將啲時間走去對付呢個林鄭好過啦，對付呢個中聯辦，對付呢個習近平，諗下點樣國際層面擴大呢個黃色經濟圈。黃色經濟圈不一定是香港的嘛，可以在國際層面的嘛，制裁中國貨、制裁中國企業可以在國際層面的嘛，為什麼是香港呢，是吧，花多些時間去想這些事情、做這些事情就可以，我很佩服那班和你lunch中環那班人， 是啊，到現在今天都在搞緊的， 還在置地啊，今天 是啊， 是吧，雖然人少了但是還在置地的，他們是，所以我就說這些就是他們那種的，到現在來說， 但很賤的，他專門鬥學生，有些學生想去 join 呢，他就是 抄 就是抄他們的， 抄他們的，是啊， 是啊，即是重點去搞他們，因為其實他覺得學生很容易會害怕嘛， 我覺得不 是其實警察所做每一步都是錯的， 是啊， 是吧，即是好像錦田指揮官，這個李什麼文說，李漢文所說， 是啊， 對香港電台記者說過金句， 你 這樣說我是不會害怕的， 是啊， 其實你問我現在中學生， 你次次欺善怕惡呢就很容易誤判的，就是等於你那個朱 Sir 是吧，以為人哋係嘛，即係 嚟咗冇耐啦，係啦，黑工啦， 係 啦， 即係又落嚟做雞咁，你好恰啦，係嘛？就偏偏就係搞到連份工都冇埋。 但我想問下佢，如果除咗三沖涼，佢委任證掛喺邊咧？ 我唔知佢 咁難嘅地方，佢都搜到委任證，點解嗰啲速龍唔搜委任證咧？ 係咯， 點解嗰啲防暴警察搜唔到委任證嘅咧？ 你話冇位啊嘛，大佬。 係啊，佢個更加冇位啦，大佬。 你除曬衫有咩？ 佢除曬衫，邊度有位掛委任證咧？ 唔係咯， 係嘛？咁都得，下次再去立法會答問嗰陣時候， 喂，佢真係攞 用翻呢個 case 去質問呢、這個。 他真的當張委任證當八達通咁篤嘅喎，真 係。係免費啊嘛，可以。係啊，真係㗎，免費篤咗可以，篤咗就免費入閘咁啊，可以。 真係入閘。 嗱，但係我成日都話咧，好多人係即係話而家個抗爭嘅氣氛咧係冷淡咗。我睇連登好多討論都係。 哦，唔係，我覺得這個呢個咧，你嗱你個量咧少咗，但你可以重質㗎嘛。即係你當你個量少咗嘅時候，你係咪可以即係擺多啲心機喺個質嗰度咧？係嘛？即係其實嗱，我覺得上次嗰個方向係啱嘅。即係上次雖然即係呢個民陣又大遊行，中間俾差佬炒禍咗啊，但係點解最後屘令到你驚咧？就係因為你搞工會啊嗰啲咁嘅嘢啊嘛，同埋即係登記做選民呢啲咁嘅嘢啊嘛。 你睇下啲留言 嚇講咩？ 即係點樣掛位又唔正，大家好熱烈討論 係嘛？ 我哋嘅監 掛細佬啊！啲人 呢個千祈唔好刪呢啲留言，我讀俾大家聽。有人就話用啲體毛掛住佢 啊，好難 用狗毛綁住佢，呢個好難，呢個我覺得。有人就係話掛喺呢個鏈頭嗰度，呢個都好困難。 喂，呢個你要除非好突先得喎。你有好突嘅位先得喎。 啊，咁呢個可能要問下呢個下一次可能喺中西區嘅區議會裏面好似啊係喎，我哋有個主 禮拜四聽日啊嘛， 聽日喎，唔係 聽日中西區 後日。 唔係阿邊個 阿 Bonnie 咪就係中西區區議會議員咯，許志峰都係啊， 係許志峰係， 係啊，問下先。 阿灣仔有邊個？ 點樣掛位又唔正？ 係啦，阿灣仔有邊個？阿靚女有邊個？ 楊雪瑩 係楊雪瑩啊，你 唔係唔係中西區？ 唔係嘅咩？ 佢灣仔啊嘛， 灣仔喎係。 係啊，灣仔區議會啊嘛，都真係要問一問呢個 許志峰啊，許志峰。 阿鄧炳強， 有人聽節目嘅話，話翻俾佢聽啊，啫。 係啦，即係呢個警員以委任蘇委任證， 委任證係咪可以用八達當八達通咁篤 嚟去呢個恐嚇呢個妓女嚟呢個免費召妓被判刑，判咗刑 啦，判咗刑㗎啦， 係啊，判咗刑啦嘛， 上訴失敗咗啦， 上訴又失敗啦， 係啊。 咁請問呢個警務處長委任證係咪要呢個召妓嗰陣時先會用咧？ 係啦， 係啊，同埋召妓嗰陣時委任證可以掛喺邊？好嚴肅咁問。 是啊、 問完唔使佢點答噶啦，我話俾你聽，新聞嚟嘅呢個係。 係啊， 係啊， 唔係咁你跟住呢個辯方律師話佢優秀警員啊嘛，點解呢一個警員竟然平時嘅時候會優秀咧？其實係， 可能就係佢好創意地， 唔係咁佢 發覺掛位陰證嘅方法。 你去入閘去叫雞嘅時候，你呢個究竟係執行緊職務，定還是你自己去偷歡咧？係嘛？你借定還是你借方蛇，然之後走去叫雞咧？如果你咁樣做嘅時候，仲算唔算優秀咧？ 嗯， 哇！你回帶撚應該咁樣做啊嘛，係咪啊？呢啲回帶啊嘛，係嘛？ 好笑啊！有個人話掛喺呢個伸縮警棍， 係嘛？喂，咁呢個好難喎，呢個係 啊，唔係嗱，最近我就係話頭先我講咧，好多人有種感覺啦，可能就係話個運動好似靜咗落嚟。係嗱，我覺得咁樣，永遠你嗰個 momentum 咧，你好難維持一個好激情嘅一個。咁樣嘅運動嘅狀態，因為咁樣咧，好多人會癲嘅。我話俾你聽，真係，即係咁嘅情況。咁所以佢有個 cycle 嘅，一定係。但係個 cycle 嗱，林鄭同埋差佬經常誤判係咩咧？佢以為真係靜咗落嚟嘅。所以得閒大家講下冇所謂嘅，其實。不過大家唔好信。你諗下，點解元旦爆咁犀利？係嘛？呢個亦都係一樣。所以我話，如果佢咁搞落去，農曆新年會再爆。所以佢農曆新年之前點解要掟100億出嚟，就係咁嘅原因。 哦， 就係咁嘅原因。 即係你覺得佢農曆新年唔會有陰謀詭計？ 我覺得農曆新年會再爆呢個抗爭。 嚇！但係就唔會再爆嗰啲陰謀詭計。 佢而家諗住就 preemptive 啊，即係習近平嘅諗法就一定係將所有危機出現之前咧。就要有部署針對性的措施嚟消滅呢個危機嘛，即係佢處理所謂經濟等於國家安全問題就係咁嘅思維啊嘛，即係唔好等金融危機爆發先，爆發之前已經要進場啦咁樣嘛。 今年係佢盡量希望咧，真係去限制呢一個咁樣嘅亂撞嘅，其實係，因為佢真係需要好多公司嚟集資啊嘛，係咪？ 坦白講，你排住隊啦，美國佬就喐噶啦，我話俾你聽啦。台灣選舉完之後， 仲有嗱，因為而家咧，呢一個 CECC 即係呢一個美國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啦，已經出咗報告。咁其實就係呢一個 點咗七二一名啊？ 點咗七二一名？佢係黑社會打 黑社會襲擊啊，係啊， 係啦。咁嗱，佢就仲要佢講到明咧，就其實建議白宮咧係真係 制裁名單啦， 係啦，動用呢一個香港民主人權法案去制裁。咁呢一個咧，阿所羅門於啦，我哋香港人嘅好朋友咧，咁佢就話咧，其實嗰份 list 其實已經喺國務院嗰度噶啦，其實係。咁國務院邊個嗰度？咁會唔會喺蓬佩奧嗰度啦？蓬佩奧之前咧，佢回應過呢、這、一個阿 洛惠寧 上任嘅時候啦，咁佢一句説話好有意思啊。洛惠寧佢就話啊嘛，希望一切咧就其實係重回正軌咁樣樣。咁阿蓬佩奧就講啦，重回正軌點樣為之重回正軌啊？你真係即係其實叫做係履行翻你一國兩制嘅承諾，就真係叫做重回正軌啦，係嘛？喂，呢個好緊要㗎，呢個係，尤其而家嗰個 sanction list 喺佢度嘅話，咁佢會點樣做嘢咧？佢會唔會唔做嘢先？ 我覺得就唔會啦， 啊， 佢一定唔會， 係啦， 佢點都要揾幾件出嚟咧， 係啦， 去 show 一 show muscle 啊。 嗱，究竟會唔會揾到林鄭 level 就唔會，但係我覺得而家差佬做嘅動作咧就好簡單，佢唔係強硬改變，而是他要政治上要處理面對這個實際的威脅，就是美國的制裁，這個是實際的威脅來的，這個真的不是我們上街跟他打那麼簡單，他不怕我們，他拉殺我們他都不用有事啦，是吧？只要中共撐他們就行。但是問題就是如果這個制裁名單一出，你要記住，我說他就等於這個核武一樣而已，個制裁名單本身就是一個震攝的作用，而這個震攝作用是什麼呢？就是它會令到你不要以為只是入境啊，很簡單，你去試一下去 Hong Kong Bank 開個戶口，如果你在制裁名單裡面的時候， Hong Kong Bank 會不會開個戶口給你呢？ 是，這個是，因為它就雖然它就沒有說到明，未必即是它要求要金融制裁，但問題就是說如果你有浪浪在身的話，那這一個銀行呢其實它會自己做個別的審查的嘛，其實是 一定要的， 啊， 就算我現在去開戶口，啊，都是要審查的，他都因為我以前在政府做過，他都有個 special list 去審查， 是， 所以我就說現在這些黑警最害怕竟然就不是說人入境美國，而是他開不開到戶口成問題，我 會不會有日外效應嘛，就是這個 制裁一定會有，一定會有，如果他們入了制裁名單之後，我敢寫包單，不要說美資，Hong Kong Bank 都開不到戶口， 即是有其他界外效應， 永遠是中銀，啊， 即是你說即係雖然而家冇講到明話要加變啫，會冇話連累家人啫，但你個家人係嘛？即係其實你都可能分分鐘受你牽累喎，呢樣嘢係。 喂，好簡單啫，啊，你以為你個仔女個學生簽證一定會繼續延續㗎？ 啊， 大佬唔好講笑喎， 嗯， 美國佬大家睇冇人留意到佢制裁俄羅斯喺克里米亞戰爭之後， 嗯， 制裁俄羅斯嗰個行為喎。佢唔係淨係制裁嗰啲官員嘅喎， 啊， 包括埋阿普京嗰啲 oligarchy 嗰啲寡頭嘅老友喎，嗰啲富豪喎。咩俄國天然氣公司總裁啊，全部喺制裁名單裏邊嘅喎， 係啊 係啊，係咪？所以我話 Solomon Yu， 大家記住擺埋董建華落去， 喂，要 係啊，呢個先有殺傷力。我話俾你聽，國家領導人級別，仲要係主宰香港政局，回1997年到而家呢20多年都係佢一手造成香港今日嘅大敗局，到而家仲係你睇到㗎呢，這個洛惠寧嚟，咪又係見佢咯，係嘛？所以我就話一定要第一個名單，你問我，唔係鄧炳強，唔係盧偉聰，一定係董建華。 係佢首惡嚟嘅，我覺得佢分分鐘其實佢香港作嘅惡啦， 係首惡嚟嘅，真係。 係 invisible， 但係佢可能真係其實佢仲嚴重過林鄭， 絕對嚴重過 林鄭都係佢 pick up 出嚟噶嘛。 除咗曾蔭權，基本上佢自己到呢個嘅梁振英、林鄭，全部都係董建華 pick up 嘅，然後整個團結基金會做太上皇。 係啊。 舉個大嶼山出嚟幫央企吸進香港嘅外匯，東大嶼山填海出台，連發展局長黃偉麟都唔知道用幾多少錢，大家有冇睇嗰個記者會啊？佢都唔知道要用咁多錢，個financial嘅forecast係完全冇嘅。我想問政府嘅施政幾時係變成係粗疏到咁嘅地步，好似今日派100億咁？ 喂， 係完全唔需要論證嘅。 你咪見到啦，嗱，早兩個禮拜，即係上個禮拜定係上個禮拜，即係你話你大嶼山都地震，你應該響起警號啊，大佬！ 唔係，所以我話呢個制裁， 啊， 大家唔好以為咧，我哋運動冷卻， 運動冷卻在某一個領域裏面可能那個運動的 momentum 會慢了下來，主要就是在街頭抗爭這個 level。 事實上也都真的被捕的人太多，要處理的跟著可能就是那些的司法抗爭，就是怎樣在個司法程序裏面幫他們，怎樣去支援那些在拘留所的手足等等這些。但是你實際上如果有200万人出嚟遊行，我覺得和李飛的力量其實未發揮到盡咯。其實，係咪先？ 係。 你諗下制裁名單、國際戰線、德國，我哋聯儲而家德國國會討論啦。 係。 係嘛？聯儲之後，德國國會開始討論啦，香港嘅人權問題啦。 係。 係嘛？我哋點樣將香港人權問題帶入歐盟啦？跟住，因為德國就係歐盟嘅領袖嚟嘅，其實。然後跟住推動喺歐洲嘅國家裏邊。要效法美國或者引用呢個馬格尼茲人權問責法，呢個就係要喺國際社會做嘅嘢，係咪？點樣令到政府肯放？即係大啟師喺法律年度所講嘅，要放生嗰啲被濫捕嘅人，一定係國際壓力。如果唔係中共喺後邊，就一定係政法委嘅指揮，就係往死裏打。係咪 ？No mercy， 呢個係。雨傘運動之後，中共指揮香港的律政司所做的事是 no mercy， 是絕對不絕不手軟。你看政法委怎樣批評李嘉誠，李嘉誠就是說香港年輕人是香港的未來，可不可以網開一面？你知不知道政法委在長安劍就立刻出文嚼這個李嘉誠， 這個律政司的爪牙也是 郭聖坤， 郭聖坤他們呢，是 所以我就是說如果你國際壓力不足夠，所以我就呆單的意思不是叫那個街頭運動結束的而是我們和李飛，你不要只是說我去街頭聲援那個示威者，這個一定要，但是更加多需要的是什麼？是要聯絡全世界的香港人 。 在全球這30年來，我們香港人最大的悲劇是什麼？是六四之後離散在全世界， 是好猶太人， 跟猶太人一模一樣是嗎？我90、91、92年每年我的同學聚會最多是什麼 ？ 其實是送別的人，去新加坡的又有，即不已經不擇國家了，差不多走到澳洲、加拿大、美國好了，現在 connect 翻曬了全部connect 翻曬之後，大家就問我們可以怎麼做有些人飛回來，有些人帶物資回來，有些人用財政上去支持，但我覺得最需要的是在國際社會裡面不同的香港人，在不同國家的香港人，大家 connect 起上來，無需要大台，只要有工作的 agenda 就可以 ， 有工作的 agenda， 然後大家就去推動。今次德國國會討論也都是簽名書的結果來的， 是啊， 是啊，那份是德文的， 最後那個禮拜 我們先說看完那份東西都挺難搞的，是啊， 我不是就是專門要用 Google Translate 才搞到，就是要 是啊，但是大家做到的， 是啊， 是嗎？你說是只是一個 baby step，但是你要記住，所有的蝴蝶效應其實都是 一小步一小步咁樣積累落嚟嘅。好啦，德國第一步，咁其他國家可以點做 ？ 我相信我哋海外好多香港人係絕對有咁嘅能力。大家唔好話我哋好慘，淨係睇電視，好戥香港擔心，唔需要咁樣嘅狀態。行多一步，你發覺每一次行多一步，行多一步，你望翻轉頭。呢七個月嚟，其實你行咗好遠㗎啦。 係啊， 香港人已經行咗好遠 了。好犀利，即係等於你而家見到你去到美國要即係出手制裁，已經好即係好緊要㗎啦。呢樣嘢係我哋未見到嗰個成果㗎咋，其實係。其實你即係再去堅持落去咧，其實我哋自己本身咧都喺我哋今時今日咧都未必係可以想像到嘅。其實個結果係， 我就係話咧。只要堅持，因為世界的時局政局是變化的 ， 大局對我們是有利的， 因為，這個，你看台灣就知道 了，這個新冷戰裡面，是逼大家選擇， 是啊，你看台灣就知道了。其實你，我看到蔡英文他自己本身在 Facebook 裡面都即其實是認，即其實都會認可香港人他們怎樣去提醒台灣人的，其實是他包括自己文宣，他自己都很識打香港牌啦。其實係佢幾個文宣嘅幾段片都是做呢些嘢㗎。其實你看到很特別的，佢嗱佢同過往係好唔同嘅，即係蔡英文咧，其實一個如果你講佢嗰啲政治廣告文宣一般老細聽到就 ban， 點解冇我的樣子在度啊？ 係啊，老細最重要出鏡啊嘛，阿花又王子咁。 點解冇我的樣子在度㗎？係 啊， 即係你，但係你見到佢最勁嗰條片就係冇佢個樣嘅。是最後尾淨係出佢個名字就係嗰個叫大聲說話啊嘛，我唔知。 大聲說話佢其實部署好好嘅。 係啊， 一出電視嗰個廣告咧，係冇香港嗰啲片喺度， 淨 係得台灣嘅。 就係、是、台灣嘅男仔。 然後到呢個辣台派，辣台派就係佢自己嘅， 都 係 嗰啲 即係我諗係佢自己 親生仔嚟㗎， 親生仔嚟。 係啊，嗰啲 fans 嗰啲 fans 嚟。 喺嗰度上載嗰條片咧，就係每一個對應嘅。係。每一段台灣的片其實是對應香港的。 係啦，你咪講啦，佢最緊要佢投嗰兩個，即係個 fate 就係話，喂，我哋嘅小女孩，即係平時就喺網吧同人打牙教，我哋嘅小男孩平時咧就其實係可能即係打下機啊咁樣。 公園踩滑板啊！ 但你一講到嗰個小男孩嘅時候，右邊個畫面就係見到周梓樂嗰、那個 陳燕霖啊。 係啦，跟住講個小女孩嘅時候，右邊就係陳燕霖。係嘛？你睇下人哋，即係然之後講翻轉頭就係話，我哋今時今日，我哋覺得喂好理所當然嘅幸福，你可能今年之後咧，你要開始要學識珍惜啦咁樣樣。即係呢啲説話咧，以前即係我諗你淨係講個概念出嚟咧，個老細一定會 ban 嘅理由就係話，喂大佬呢啲我哋日日都覺得即係過到慣曬喎，你唔係當係賣點啊嘛？所以點解個層次唔同咧？你竟然會見到就係韓國瑜咧。就大大聲聲跟你講，就係話喂人民唔係即係台灣 安全，人 民 有 錢。喂大佬啊，即係個層次爭幾遠啊？其實 即係林鄭嘅 level 咯， 咪就係咯， 一樣嘅啫嘛。所有藍絲都係咁嘅啫。總之我哋同大陸好，大陸佬處理好關係就大發大財。 係咯， 其實一樣啫嘛。藍絲嘅邏輯都係咁嘅。你以為佢係一種政治信念咩？絕對唔係。佢個心可能憎大陸佬，係嘛？嗰啲藝人都係㗎，但係佢只不過就係相信一樣嘢，就係只要。我哋唔好抹面，我哋繼續喺度嘅話咧，佢就繼續俾我揾食，我就繼續可以跪喺度揾食，就係咁啫嘛。但係呢個我覺得係一個 ripple effect 咧，係世界性。 係 香港人千祈唔好睇小自己，因為一個百幾年嚟亞洲一個即係可以咁講係一個自由主義嘅城市就係香港。喺歐洲就係呢個荷蘭嘅阿姆斯特丹，係所有異端邪説被迫害嘅人全部走曬嚟呢個地方。是这樣塑造香港的性格，是一個移民的城市，各式各樣的人來到香港去開展他們的生活。當那個力量拼發出來的時候，我覺得是我們估計不到的。我經常都說我們看周星馳的電影，我們喜歡看，他經常都有些特異功能，經常都不適用的嘛，寶性啊這樣，是吧？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這麼厲害的嘛。但是當他用到的時候，其實就是即終於打大佬，打贏了大軍了。其實香港人就係咁啫嘛，我覺得，即係我哋，因為我哋唔讀歷史，亦都殖民地好，或者中共嘅教育到，佢都唔想我哋去知道自己有特異功能。最因為你要回顧香港歷史，你就知道我哋點解有特異功能。最早期嘅華文報紙，日本人嚟香港係將每一次有船期嚟，就將香港嘅《華字日報》運翻去日本，係好搶手嘅，因為嗰啲報紙就係幫助日本人了解出邊嘅世界。喺明治維新之前。你想想那一代的香港人就是畢業於這個中央書院，是編《華字日報》的人，就是黃隱書院的學生的。當時已經是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去推廣這個共和的思想，在那些華文報紙裡面，然後扮南華早報，不是馬雲這些 level 的大佬，謝讚泰那些人，何啟這些人，在南華早報寫專欄就是支持孫中山，是這樣來的，而是顛覆了整個中國。所以你想到點解共產黨會咁驚香港人？我成日都話六四驚一鑊，點解六四嗰鑊我哋爭啲成功啦嘛？結果失敗咗，悲劇鎮壓之後射咗去柏林啊嘛。跟住八九年底咪柏林圍牆倒下咯。 哦，即係其實香港嘅漣漪效應其實好早， 個漣漪效應喺三十年前已經出現啦。我話我哋嗰代人喺天安門廣場失諸交臂，係因為鄧小平橫鐵了心腸用解放軍鎮壓。如果不是他冇得選擇嘅，根本係嗰陣時已經全國起義咁嘅狀態，唔係淨係北京啊，其實喺西安、沈陽、上海、廣州， 係成都 嘅，係所有大嘅城市都過十萬、二十萬、三十萬、過百萬人上街，喺咁嘅情況。 係嗰陣時真係星火燎原嘅，嗰陣時係 唔係淨係北京嘅，所以去到後期，去到五六月嗰陣時，去到六月啊，已經唔係北京嘅啦。其實好啦，鎮壓完之後，結果萊比錫。先是萊比錫跟著柏林的居民上街，當時 DDR 即是德國社會黨 呢個韓立克警告，就係話所有星期一上街嘅德國人格殺勿論。 嗯， 結果佢哋同而家我哋啲細路一樣嘅寫定遺書上街嘛。係，當時嘅德國人結果咪冧檔咯，唔開槍嘛。 嚇， 點解唔開槍啊？因為受到北京天安門鎮壓嘅影響， 係， 所以唔敢開槍。 嗯， 就係因為嗰一下嘅啫，其實。三十年之後， 哦，如果 會 係 點咧？大家要諗下。 嗰陣時佢哋開槍先啦，就可能震攝咗北京嘅喎，係令到北京唔敢開槍嘅喎。 唔係唔係，之後德國係之後。 O K， 哦， 東德係之後。 哦，東德之後 係年底八九年嘅年底已經係，跟住東德一冧，成個華沙組織、成個蘇聯集團瓦解啦嘛。香港人其實係有參與其中嘅。 係。 香港人有參與， 就阿土啊，即係嗰陣時送嗰啲咩誒嗰啲物資上去啊。 嗰陣時個個都送啦，短波收音機啊， 係啊， 呢個帳幕啊咁樣。佢成日都話累死啲學生，我話 唔 好 咁諗。唔係㗎，唔係㗎，唔 係㗎。其實我哋根本我哋唔知道我哋影響過個世界。 歷史嘅長河唔可以咁樣睇嘅，其實係即係你話呢啲咁樣嘅累唔累死咧？其實唯有時真係好現實嘅喎。真係睇個結果嘅啫。 我唔係話自己吹噓啊！二十年即係柏林圍牆倒下，二十年之後。嗰一個月，誒唔知十月嚟嘅，我喺呢個柏林嘅亞歷山大廣場，就係睇當時嘅二十年前嘅一個展覽，講柏林圍牆倒下嘅展覽。嗰個展板一開始就係講北京嘅六四嘅， 哦， 係由六四開始講起， 係冇錯， 成個故仔係。 嗯， 所以我話呢個係德國人嘅睇法嚟嘅。 嗯， 好啦，香港我哋今次我哋嘅涟漪效應已經波及到台灣。 台灣。其實唔淨止啊，加泰隆尼亞都有， 唔係亡國感咁簡單嘅，我覺得，而係一整代台灣嘅年輕人，佢哋俾香港嘅年輕人所感動，覺得要唔單止行出嚟投票， 嗯， 甚至係要保衞台灣嘅民主體制嘛。所以嗰個係一個對一國兩制嘅公投嚟嘅，我覺得好，嗯，明顯。如果唔係嘅話，佢個比數唔會差咁遠嘅。 咁梗係啦， 你睇立委咪知咯。 咁啊，梗係啦， 睇立委票你咪知咯。咁所以佢點解爭咁遠，就是，因為嗰個係對一國兩制嘅公投。 啊， 好啦，下一波。究竟美國同台灣嘅關係點樣發展，係會影響中共嘅？ 嗯， 呢個先至係漣漪效應嘅第二步。 哦，咁你而家啊，因為咁樣，即係呢個咧，即係嗰個大選嘅結果出嚟之後咧， 嗯， 有好多小粉紅啊喺網上面喺度鬧， 武統係嘛？ 就鬧呢一個國台辦阿馬曉光就係話咧，即係佢哋一貫嘅方針就係呢一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咁樣樣。咁，嗯，有好多即係呢啲咁樣嘅小粉紅啊，嗰啲粉青啊，就喺度鬧啦，喺度話。哇！而家人哋啊都咁樣否定你啦，你唔係唔打啊嘛咁樣樣，咁啊即係呢一個阿胡錫進咧，佢，嗯，就恃住話佢原來以前當過兵，好似話係。 咁佢話有兩個條件唔得嘅話就唔好打啊嘛，第一要總國力超越美國啊嘛，咁啊以後都唔使打咯。 咁唔使打㗎啦，其實。 係啊， 其實你已經否定咗武統啦，其實你喂你即係你再軍演係多餘係嘛？呢啲係空心炮係嘛？成日喺度搞呢啲咁嘅嘢。 咪啞巴蛋咯。 跟住佢就話啦，即係而家咧，其實我哋要奪取呢個台灣咧，即係比七十年前啊，即係其實我哋係即係攞北京咧，其實都仲容易嘅，其實係嚇，即係佢講呢啲咁嘅説話。咁但係。即係你唔可以唔考慮到，即係同呢個美國即係攤牌嘅因素噶嘛，係嘛？咁即係你唔敢啦，係咪先啊？所以其實你根本上你都俾人哋睇咗底牌啊！嗱，兩次嗱呢兩個禮拜發生兩件事，一個就係蘇萊曼尼事件，即係呢個美伊嘅衝突事件，俾人睇到底牌就係你嗰條僆俾人即係踩到上心口噶啦， 當街斬死， 當街斬死噶啦。《蘋果日報》咧有段有條新聞就係話咧，其實佢又唔知道有咩內幕啊，就係、是、話原來咧，即係其實佢哋早排即係上個禮拜咧，喺即係蘇萊曼尼被斬死嗰一刻咧，即係俾人哋即係斬首嗰一刻咧，之後原來開過呢個政治局會議 嘅，哦， 開 呢個政治局會上面提得最多嘛， 係啊，嗱佢哋提咗好多名，就係話蘇萊曼尼啦，又提台灣啦，尤其係蘇萊曼尼咧就提得比較多，佢哋驚啊。他哋就話咧，喂，即係我哋可能會被人暗殺喎，咁樣樣要加強嗰啲保安喎，嗰啲保安咧就加埋到去啲副國級嘅官員度。邊個會驚被人暗殺啊？邊個會暗殺你啊？我想問 自己人咯， 咪就係自己人咯。係 啊， 嗱，即係咁講，邊個會暗殺你？就係因為你自己本身國內面個路線係完全失敗。你無論而家呢個蘇萊曼尼美伊衝突又好，即係美伊衝突你才白痴啊嘛！ 即係你自己走去同人哋海上軍 演軍 演 啊，俄羅斯、伊朗、中國聯合軍演啊嘛，仲好巴閉噶， 有啲人 喺 TVB 有新聞噶， 有啲人喺度吹到好大啦，就話喂會唔會打第一次世界大戰啊？即係好似打到好似第一次世界大戰咁樣樣噶，係嘛？即係攞呢一個咧，即係即係打死呢一個 費迪南大公， 係啊，伊朗將領就等於係即係呢個 奧匈帝國繼承人俾人呢個土耳其青年係 啦， 呢個殺死一樣， 係啦，即係係咪咁樣咧？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中俄咧，喂而家咪一次過證明中俄呢兩個國家都係冇義氣嘅咯， 唔單止冇義氣啊，我話俾你聽係紙老虎嚟， 係啊， 嗱你睇伊朗啦， 嚇， 我覺得佢裏邊係路線分歧嘅， 係 呢個民選嘅呢個老哈嚟嘅， 嚇。 應該就是親西方的，我覺得。所以你看到整個烏克蘭航機被導彈擊落這件事， 哦，反而更大鑊，國內呢， 是啊，現在就大鑊了，因為他 示威添， 示威，因為他航機裡面很多伊朗人， 很多伊朗人的，是啊， 是啊，很多伊朗人 自己有來的，是手足來的，其實 是，那就一下就突然間一潑就潑到那邊，是啊， 現 在就是要懟冧這個哈梅內伊， 是啊， 那所以就變成是他內亂，我告訴你， 是啊， 所以我說這個 Donald Trump 不按牌來出牌這件事， 是， 他就有一個所謂打破國務院官僚那種的，人家看完你的招數的嘛， 即 係老共，如果你國務院官僚， 老共之一廂情願咧，成日覺得咧亮劍，人哋就會驚，驚完之後就會縮，係嘛？縮完之後咧，跟住人哋就會即係同你好似以前即係奧巴馬年代啊咁樣樣，即係而家就係唔係啊嘛，係嘛？而家咪就係呢個所謂 blingmanship，Donald Trump 係贏咗嘅喎，呢個無可否認嘅喎，其實係。 我肯定係啦，佢當日咁樣做，我已經話佢呢個咁 ruthless 嘅行為咧，即係不按牌你出牌咧。 唔係你睇下，反而即係佢 會令到對方不知所措嘅。 佢嗰啲 potential 嘅對手，你睇下 Joe Biden 喺度講啲乜嘢啊？即係都話呢個人啊冇資格做總統㗎啦，搞到帶我哋一個咁危險嘅邊緣。其實成件事已經證明到兩個人嘅高低啦。 我覺得好簡單。生意佬唔係諗外交嘢， 係啊， 生意佬係諗博弈。 是没错， 是赌徒来的， 同埋我不可以让你看通我， 是啊，很简单，赌神一样，为什么我次次偷鸡在这里领戒指， 啊， 你都看得穿我， 啊， 我就一镬过就做一个假的动作来去fake你，啊，fake你嘛， 是啊， 嗱 ，Donald Trump 就是一个 deal maker， 是啊 ，deal maker， deal maker 永远都是 就不可以被人看通的， 未做 deal 之前呢就是扮法烂渣啊，拍台 啊， 啊， 喂，这些是他根本上他的生活的一部分来的。你同個對手談判喺度傾呢個 Trump Tower 究竟賣幾多錢嗰陣時，係， 嗯， 嘛？隨時又扮離場啊，跟住唔聽你電話，咪就係呢啲咁嘅手段啫嘛。其實 咁，但係佢係咪最後尾都會搞到啲即係會搞到一發不可收拾啊？其實你見到好多次嘅，伊朗又係咁，北韓又係咁。 唔係喎，你要記住喎， 啊， Deal Maker 係一個 role play 嘅啫喎。 係啊，啱啊。 佢唔會上心嘅喎。 唔會㗎。 佢唔會真係當啊呢個哈梅內伊好，或者當啊習近平係仇人嚟嘅喎。 唔會㗎。 佢覺得我呢 個獨裁者次次都扮 friend 㗎嘛。 佢唔當金仔係仇人嘅喎。佢淨係咩咧？我覺得佢最開心嘅咧，就係當佢喺個談判桌上邊食咗佢哋，係 啦， 或者愚弄咗佢哋之後咧，佢就最開心啦。 係啦， 即係話佢賤價，可能呢個 Trump Tower 咧，可能只係賣得五十億美金嘅啫，但佢居然能夠賣到六十億，哇！佢就最開心。 直接揾笨柒啊嘛， 係啊，揾咗人笨柒佢就最開心。佢而家肯定好開心啊， 係啊，好開心， 因為搞到伊朗一鍋粥啊嘛。 同埋即係你搞到中俄兩個國家露咗底，嗱呢度一件事。第二件事就其實令到習近平露底嘅，就係呢一個台灣嘅所謂界選工程。舊年十一月嘅時間，佢係非舊年十月嘅時間咧，其實係非常之頭痛嘅。你記唔記得？即係其實嗰陣時好似係咪呢一個菲律賓總統咧見佢啊？即係呢一個杜特爾特啊，就係話啊，佢好似冇咗個仔喎，好似咧失戀咁樣樣喎，性情大變喎，係嘛？咁嗰陣時就係因為非常之挫敗香港問題。咁除咗香港問題，仲有當然仲有好多其他問題啦。即係呢個， 但係睇到個老太同埋嗰個頭髮。 咁即係嗰陣時，《蘋果日報》就爆出嚟，就係話佢因為啦，即係中美貿易戰、國內經濟同埋香港問題咧，就搞到佢頭昏腦脹，所以佢急急搞一啲嘢出嚟咧，就轉運啊，即係搞事轉運啊，就係呢啲啦。 搞軍演，搞伊朗軍演， 唔係一嚟。二嚟就係其實佢 嗰陣時搞台灣 先，佢嗰陣時搞台灣先，佢嗰陣時就係話要搞個界選工程，就係呢一個叫做係開支無底線，即係呢一個預算無底線嘅界即係呢一個無上限嘅界選工程，就要做好多黑材料針對蔡英文，即係譬如就係話搞一啲即係話佢係假博士啦，即係當佢係郭佩凡咁打啦，係咪？係 啊，假論文啦， 跟住 或者柯創成啦， 係啦，即係講佢以前嗰啲黑材料，但係其實呢啲嘢 你要搞一早搞咗啦，其實係你都唔等今日啦。咁當然佢會做好多假新聞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見到好清楚嘅，即係美國為首嘅呢一個五眼聯盟啦，其實一早知道你搞呢啲嘢。 所以嗰個王立強事件咪發唔到，最後尾個招發唔到出嚟。 係啊， 佢就諗住用王立強屈優二人，俾、 啊、 錢王立強蒙冧韓國瑜啊嘛。 呢、這個咪就係弄巧反拙。 然後背後就係蔡英文指使優二人去做呢啲嘢啊嘛。 係啊， 因為點解優二人呢？優二人係坐夠國家安全委員會噶嘛。 係啊。咁所以你咁樣一下子拆咗之後，咁其實講真的，你對於習近平嚟講咧，呢、這個禮拜一個好大嘅挫敗嚟嘅。 嗱，好簡單，我成日都話，今日我、啊、今個禮拜我介紹一本書，係唔喺度添，係講呢個叫做義和團。 啊， 好多人咧，我話義和團咧，120年前咧、啊，庚子年，出年鼠年就係庚子年， 嗯、 就係120年前嘅1900年嘅呢個庚子年係同一個歲次。 嗯， 庚子年就爆發呢個八國聯軍，到今日習近平咧，呢啲共產黨員咧，一講起香港問題都有八國聯軍開始講。 係， 但係八國聯軍點解會發生？ 嗯， 係嘛？其實慈禧係一個有權謀權術之心嘅人， 嗯、 一路想利用呢啲權民咧，擺出一副仇外嘅姿態。嗱，擺出一副仇外姿態㗎，唔係真係仇外。 嗯， 然後咧就係鞏固佢自己嘅權位，但係佢執行起上嚟係粗枝大葉嘅，呢度又係慈禧都係。那些權民基本上他不是信那些紅燈照、青燈照、神打那些東西，而是他想著 就打人家 過那些權民一動，然後用這些東西去曬冷。因為他之前1899年呢、 嗯、 意大利就借這個租借，想租借浙江的三門灣做軍港，那就清朝就 say no、 嗯、 那其他列強介入呢，那就意大利就收回、 嗯、 慈禧就覺得哎行了， 嗯， 鬼佬都唔系咁劲嘅啫，其实就谂住心存侥幸想过一段，我觉得同习近平 系 好相似啊，就系有权术之心而冇执行嘅细节啊。 系啊， 你睇佢台湾都系一样嘅。如果唔系第一，佢嘅秘密武器韩国瑜唔会嚟到香港见中联办主任黄志文啩，即系你凿住个头话俾我听，我系共奸， 系啊， 系嘛？然后跟住你知呢条友讲嘢又系一个即系嗰啲咁样嘅小丑型嘅人， 嗯。 亦都唔會講到啲咩好説話嘅，其實，所以香港輿論對佢嚟中聯辦嗰下嘅反應係好惡劣嘅。 係啊， 咁然後跟住你揾中天頻道揾阿蔡顯明日日喺度谷呢個啊韓國瑜，你即係谷到已經出曬面，係人都知道中天、中視、中視，即係所謂黃中集團就係幫老共去推呢個候選人嘅。跟住最撲街咩咧？ 嗯。 嗰、那個不分區立委，你揾兩件呢個深紅嘅國民黨出嚟、 嗯， 一個葉玉蘭，一個吳思華。 葉玉蘭先好笑 啊，係嘛？葉玉蘭就撐香港黑警嘅， 係啊， 鄧炳強嘅老友。 嗯， 吳思華就係呢個國軍高層，就竟然聽習近平訓話嘅。 嗯， 我話俾你聽，嗰下先至係毒藥嚟。 係啊， 你諗下呢兩個人大次次動喺度，一出不分區立委名單，成、 嗯、 個台灣嘅評論界啊， 嗯、 都係呢個喺度孖聲四起啊、嗯，包括國民黨裏邊。即是話你國民黨自己提名篤定當選的兩個人， 嗯、 竟然是呢啲咁嘅中共的走狗， 嗯， 咁你就玩完㗎啦， 玩完㗎啦！你點樣揀人係你個黨嘅問題。 你問我呢個唔係國台辦嘅問題， 係啊， 好多人話：哎呀，嗰啲義和團嗰陣時候，嗰、嗯、啲山東巡撫啊、鬱賢啊嗰啲就老點呢、這個、 嗯、 啊慈禧，梗係唔係啦？佢哋同樣係揣摩緊慈禧，係咪想開戰？ 哦， 係咪想同呢個洋人開拖？ Uh-huh. 然後揣摩到係啦，就話俾佢聽：喂，呢班山東嘅教民權民可用， 嗯， 係嘛？輸咗唔使孭飛， 嗯， 好啦，跟住再俾條橋喺董福祥揾呢個回疆嘅軍隊過嚟撐呢啲喺後邊，即係等於呢個黑警啊，後邊有公安冇警察住一樣，就由黑警去打。董福祥的金軍在後面就幫拖、 嗯、 就想著條橋是這樣的嘛、 嗯、 誰知執行起上來方腔走板嘛、 嗯、 燒完教堂拆鐵路拆電報跟著殺教士跟著殺了中國教民、 啊、 跟著攻擊東交民行所有外國領事館嘛 是那一下才大禍攻擊領事館嘛跟著、嗯、所以好笑的你我昨天講完的人不太明白我說八國聯軍其實是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初型的、 嗯、 你想回轉頭是嗎 嗯、 當有班咁嘅暴徒走出嚟，走去殺嗰啲洋人，走去殺燒教堂、拆十字架， 嗯、 然後嗰陣時冇聯軍呢個概念嘅，其實聯軍嘅意思只有同兩大陣營打仗嘅啫，係唔會話一齊走去恢復秩序。 圍毆， 唔係喺北京恢復社會秩序。 係啊， 咁所以咧， 然後跟住你咪發覺咯，哇！點解啲獨裁者點解會咁蠢嘅咧？嗱，佢以為自己好聰明嘅噃。你睇慈禧之後翻翻去北京嘅反應，你就知嘅咯。列強就話：，誒、哎，得啦，你所有嘅權力等等嘅嘢，我哋唔喐你。咁佢就好開心嘅咯，已經係。 係係。 所以佢嗰個仇洋殺教係假嘅喎，根本係。好啦，我就話習近平呢個所謂排外仇洋，究竟係真定係假嘅咧？呢、這個所謂偉大民族復興係咪等於當年義和團嘅心態？用一種民族主義的毒藥來去為中國人去鞏固的政權呢、所以我說為什麼東亞局勢會是一個火藥庫呢、不是只是中國經濟自爆、當習近平面對一個內政的困局的時候、中國解放軍只會是服務於習近平的個人政治前途的軍隊的、他就會兵行險著的了，我覺得、問題而家就係美國佬究竟用咩政策去逼呢個中共，逼到佢兵行險著。嗱，如果佢唔兵行險著，佢面對頭先你講嘅問題啦，國內嘅憤青， 係啊， 就會話啦，喂，好簡單嘅啫。如果我想問2020美台聯合軍演咧，好多人話我講笑，我話係會發生嘅喎。其實，如果美台聯合軍演，美軍參與韓方軍事演習，或者美日軍事演習邀請美台灣軍隊參加， 或者睇啊， 或者觀察又好，或者參與。我想問你，大陸有咩反應啊？你可以有咩反應啊？ 你唔係嗱，你一係就係好似阿胡錫進話齋嘅啫喎。 點啊？ 你就算 繼續打嘴炮， 你如果你真係你打唔到，你真係唔敢打，因為你好驚你變咗咧。就算擦槍走火都好啦，你真係開拖咧，你真係好容易變咗甲午戰爭喎，再一次露底喎，其實係。 你嗰個002航母啊！選舉之前不是通過台灣海峽嘅，係嘛？跟住美日咪就係出神盾艦去監視啦，然後台方就出呢個嘅呢個偵察機監視啦。屌，呢個咪聯合軍演咯？ 係， 係互相通曬嘅喎。 唔係，同埋而家即係嗰個 呢個係聯合軍演嚟嘅，我話俾你聽。 嗰個勢嗱，我就算我係好著緊啦，即係我係好賴共啦，我好擔心佢嘅前途啦，其實都好難唔擔心。因為你見到最近，即係你而家你喺台灣又好，香港問題又好，其實都係左一巴右一巴咁樣打落嚟。習近平嘅路線係好難行落去㗎啦。一國兩制咧，肯定你都係好難去再收買人心，冇人信，冇人 buy 㗎。而你見到咧，即係呢個《世界日報》啊，佢最近爆咗一啲消息出嚟咧，佢話有一位啊，有一位即係中南海大秘啊爆料喎。佢話而家咧，即係習近平咧。即係已經係冇咗嗰個豪心壯志喎，其實係咩豪情壯志，或者係咪不舉啊？ 豪情壯志就為咗權術嘅啫，我覺得所有嘅改變係源於永續修憲呢樣嘢。 嗱，因為佢咁講啊，佢就話而家咧，即係佢習近平係舉步維艱，就進退兩難，原因咧係在於冇一個強大睿智嘅執政班底。只一班咧專事逢迎嘅庸才聚集喺身邊，其實呢樣嘢咧係佢自己做出嚟嘅。其實坦白講， 我成日Day One都講咯，三年前我已經講我話崇祯就係習近平。點解？崇祯死之前都係咁講嘅，君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咪又係一樣咯。就係崇祯就話下邊嗰啲全部都係庸才啊嘛。係 啊， 係咪？崇祯上場殺宦官。喂，一樣是改革派嚟嘅噃，你唔好以為崇祯係淨係荒淫啊，好似嗰啲咩明武宗啊嗰啲咁樣掛住喺度鬥木啊，玩女人啊嗰啲，佢唔係嘅喎，佢都係有大志嘅人嚟嘅喎。 係，咁習近平都唔係話貪污嗰啲人啦，係咪？ 唔係，佢係有大志嘅人嚟嘅喎，都係。 你而家睇下佢究竟佢而家台灣輸咗之後，佢究竟做啲咩動作？而家可以傳出嚟啦，即係你國台辦咧可能要撤換呢一個劉傑一。個原因係在於 中紀委話佢唔掂啊嘛， 就話佢話貫徹呢個習近平思想唔夠盡喎，其實係唔夠貫徹習近平思想喎。 我呢個好似係中紀委去工作組派駐喺國台辦之後嘅結論。 係啦， 就 係 話執行得習近平思想唔夠到位。 唔係呢啲人即係呢啲咪就係撲街老細咯。即係嗱，我嘅嘢係冇問題，只會係你有問題啫。就係你頭先講呢一個崇祯嗰句説話啦。 君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 即係你而家你個動作 就 係咁啊嘛， 一樣啫嘛， 係啊，一樣啫嘛， 關佢咩事啫？你 其實黃志文佢即係佢所有嘢都言必習近平，如果留意佢講嘅嘢， 雖然佢係油頭粉面黑人憎，但係問題佢做嘅嘢有邊一樣嘢 好忠誠嘅喎？佢 唔係中共嘅指示，我想問。 係啊，啱啊， 係嘛？當然好簡單啫嘛，以前崇祯所啲所有嘅兵部尚書都俾阿崇祯斬頭嘅，點解咧？就係根本上 冇一個人喺朝中議和敢提出議和， 係 同呢個滿清議和。洪承畴被逼降清之後，跟住到洪三桂之後，都冇一個兵部尚書敢講講真話。點解啊？因為邊個講真話就係變成咩啊？就係、是、道德批判。 係啊， 道德批判咁，即係你係咪裏通外敵啊？你係咪想做洪承畴啊？ 嗱，呢個袁離昌就睇得好透徹㗎啦，我哋一早講過㗎啦，即係佢自己本身區議會大敗之後咧，建制派咪就係話咯，其實個個都知輸硬，冇人敢出聲啫嘛。即係呢個現象，你香港係咁樣，國台辦又係咁樣，即係根本上你下面嗰啲人點解唔可以用呢？就係、是、因為你要政治過硬啊嘛，你要即係執行你習近平思想，要武裝頭腦啊嘛。你越武裝點解越笨柒嘅咧？點解會？ 嗱，呢個係有先例可尋 嚇。 但係點解好簡單？大躍進 嚇， 三面紅旗 嚇， 點解死三千萬人咧？ 係啊， 我話呢個絕對係人禍，咩三年天災呢個係呃人。 嗯， 你諗下全國中國咁多科學家，咁多知識分子，點解冇一個人話俾毛澤東聽一畝田係唔可以種到一萬斤咧？ 嗯， 點解冇人話俾佢聽喺個田裏邊用啲泥起個爐，個爐裏邊將屋企嘅窗框同鐵鑊掟落去，可以練到鋼出嚟啊？ 係啊， 呢個係 common sense 嚟嘅，我覺得 係。唔係佢而家等於咪就係話咯？點解三年之內要換曬香港，唔係即係大陸嘅電腦係嘛？唔可以有外國貨。喂，呢樣嘢咪又係另類大躍進咯？呢啲咪就係、是、 冇人敢出聲噶， 冇人敢出聲， 冇人敢話唔得噶。 我哋嘲笑佢啫嘛。 但係上一次嘅代價 啊， 係三千萬嘅人命咧。其實 係啊， 今次嘅代價係咩啊？係我覺得係永遠會失去香港同台灣人嘅人心。 冇錯， 呢、這個就係兩大重大嘅政治挫敗。 但我已經幫佢諗咗條橋噶啦，即係習近平 頂咗佢啊！ 唔係，即係其實咧，嗱，你搞呢一個一國兩制，你仲係想行一國兩制啊嘛？係咪？你知唔知道其實你台灣嘅一國兩制咧？其實舊年啦，即係呢個元旦啊，習近平講咗出嚟之後咧，其實佢都知道，即係台灣人咧係會以香港嘅版本咧嚟抹黑一國兩制嘅。咁、 嗯、 所以咧，咁就佢自己就習近平就係講呢個台灣版本嘅一國兩制咧，就其實係同香港唔同嘅。咁你嘅權大啲啦，即係亦都係話， 即係嘥嬌氣， 係啦， 即係話。我強姦你，強姦的方法是不同的。 咁你有中央和準中央的關係，咁而且咧，即係其實有一位，即係其實習近平講咗出嚟之後咧，就有一位大陸學者就係揣摩嘅，就去咗去揣測嘅，即係呢個中央人民，即係中國人民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嘅主任黃英津講、嗯。其實最近你呢個台灣大選之前咧，呢、這個友又係講翻呢一套嘢嘅。咁但係佢講呢套嘢咧，其實《環球時報》有轉載，即係其實似乎得到官方認可嘅。但係中共佢自己本身佢係冇講到明。是这樣做，但是他講的嘢咧，嗱可以值得參考的就是話，嗱以後嘅即係如果台灣嘅領導人選咗出嚟咧，唔需要中央授權啊，即係你亦都可以維持翻而家現有嘅選舉，唔需要咧就其實年年去述職，係嘛？即係亦都可以咧做呢一個國家副主席咁樣樣。咁好啦，嗱你講到呢一套嘢。原來是可行的喎。過往如果我哋講香，唔即係其實講真的，呢、這個咪就係自決啫嘛。但係你問題就係點解呢一套嘢擺喺香港嘅時候，你等於自決就等於獨立嘅咧？ 因為佢嗒咗你啦嘛。 唔係我係我明白。咁但係嗱，既然呢個原則上你係接受得到嘅話，其實香港係一國兩制啦。嗱，你唔好再自己呃自己啦。其實大家都覺得唔 work 嘅啦，行落去。咁、 嗯、 你不如咧，你將呢一套複合式一國兩制咧， 擺落香港先。 係啦， 咁咪吸引到台灣翻嚟咯。 係啦，就呢個叫做一國兩制 2.0 咧。 係啊， 就而家香港用咗先嗱，再嚟垂範多次台灣啦，咁樣樣。 喂，咁咪即係陳雲做咗國師？ 嗱，呢個咧就真係一箭雙雕，即係其實叫做係啦，即係其實喂，其實係皆大歡喜喎，你諗下喎。哇！嗱，即係終於清。 Anthony， 你即係少年人，你太無知啦，啊或者你太年少啦。佢好簡單，一個員外要去將個丫鬟收為己用 啦。 佢係應承你乜都得嘅，我俾個西廂你住，將來我俾幾多個俾多個奴仆俾你打點，出入要幾多人抬嘅大轎，有幾多金銀珠寶，乜都得。就係、是、咁簡單啫，未追到手嘛。 呢個 係 我哋自己嘅認識嚟噶。咁但係問題就係 未追到手嘛。 你係要真誠地係想台灣人咧信服你嘅話咧，咁你不如香港試行咗先。而香港人又覺得 work 嘅，先至嚟垂範台灣啦，係咪？即係如果喂 嗱，你覺得呢個聯邦制啊嘛？呢、這個其實嗱，呢個喺呢個考考誒教授口中，其實呢個等於係差唔多聯邦嘅嘅關係嚟嘅喎，聯邦制嚟嘅喎。喂，咁不如香港做咗先咯。如果香港覺得 work 嘅，喂，香港作為用家咧都覺得頂呱呱嘅。咁然之後再同台灣講，喂，呢個係第二次示範喎，係嘛？嗱，同埋香港人係冇事， 千祈唔好信。呢個同西藏解放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啊呢、這個十七條是一樣的其實是千祈不要信所有這些這樣的中共自己的承諾全部都是會走數的 就是咯即如果你要走數 台灣人是不會信的 最後你都是騙不到台灣嘛但是香港呢即起碼即會逼你走一條比較開放的道路你都可以有回但學洛慧玲說真的重回正軌了是 不是馮貝我不是說咯究竟是誰的正軌先 是 誰才是正軌先係嘛？呢個真係一個好關鍵嘅問題。我都好少見到美國嘅國務卿咧，喺香港問題裏邊咧，係會咁針鋒相對。 係啊， 仲要係對得咁硬嘅喎。係 啊， 咁所以我就話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啟示嚟嘅。大家千祈唔好咧，就係以為咧，我哋乜嘢都做唔到，我哋做乜嘢都冇用。 嗯。 當有人咁樣同你講嗰陣時咧，去到今時今日，你就唔出聲行開笑下咁就算嘅啦。其實，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大家記住支持我哋26296640 FPS。26296640支持我哋。咁如果你哋星期六嚟到嘅咧，就可以試下呢個城寨嘅啤酒，同埋呢個城寨嘅咖啡。 係， 多謝大家。 Okay. 下個禮拜再見。 好， 拜 拜。